那么，你的意思呢？头痛的崔丽询问陈叶辉的意见。他当然很清楚，这个陈叶辉在针对叶秋的时候，向来是不遗余力地冲在第一线的。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放任星星自由发展下去了，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抑制。 你是指从网游里？这一点并不难猜，对方选手的水平会如何提高，这是他们左右不了的。唯一可以在赛场上予以打击的，就是网游公会之间的竞争，这也是职业圈场外竞争的主旋律。野兔 BOSS 的竞争，副本记录的竞争，从职业联盟建立以来延续至今，而且在初期尤其激烈，因为在那个时候各战队还没有专门的工会负责人，各大工会都是职业选手直接上阵，对抗水平之高反倒是如今无法比拟的。 是的，星星现在急需装备上的提升，如果我们可以加大他们获取材料的难度，自然也就抑制住了他们提升的速度。 直接说重点吧。崔丽有些不耐陈叶辉在这兜圈子了，如果只是这种程度，陈叶辉完全没必要来找他，自己作为工会的负责人，陈叶辉自己就可以安排各区工会针对星星势力有所行动。来找崔丽，那必然就是有需要俱乐部支持的方面。 这赛季我们的对手大多比较羸弱，选手基本不需要全力以赴，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安排选手来参与一下工会方面的事务，这样既是对星星的有效打击，而且也是我们下赛季重返联盟前的一次积累。 陈叶辉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却是他一直以来的老生常谈，就是巴望着有能人相助。 这个得从长计议。 崔丽虽然是经理，对此也无法直接拍板，现行的职业合同里，职业选手对这些事儿并不承担任何义务，选手参与这些事可以称赞其对战队尽心尽力，但毕竟没办法这样去要求选手，顶多表达一下这方面的期望了。而对于嘉实来说，连这方面的期望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表达，因为作为一支出局队，嘉实能留下队中大部分主力，随后还能引进全明星级别的萧时钦和他的角色生灵灭，凭的就是他们对于挑战赛100%的信心。但现在为了确保挑战赛的胜利，却要祈求职业选手去参与网游中的竞技，那么在留人招人时表现出的自信可就有点浮云了，让选手对俱乐部产生这样的不信任感，那可不是好事。这一点陈叶辉或许是没想到，但作为留人招人时都忙碌在第一线的经理崔丽却是马上就意识到了。陈叶辉也是看出了崔丽的犹豫，随后又说了一句， 现在神之领域那边的情况，星星他们的同盟军优势极大，就是因为叶秋是经常还泡在网游里的，我们这些工会仅凭我们这种玩家级别的实力实在难和对方抗衡。 这话一说，崔丽也不由多看了陈叶辉两眼，他有点怀疑这家伙是真心为星星的壮大而焦虑，还是为他的工会长期经营不利找退路来了。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就萧副队这样的战术大师能时不时来网游里指点我们一下的话，就足以让叶秋他们感到难受了。 崔丽点了点头。萧时钦这个人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崔丽觉得还是相当识大体的，这种情况向他说明一下的话，崔丽觉得萧时钦倒不至于就此对战队感觉到不满，但是就这样让萧时钦频繁泡在网游里也绝不是个事儿。 加强情报方面的工作吧，必要的时候我会联系战队那边酌情考虑一下的。 崔丽最终也就给了陈叶辉这样一个不算回绝也不算答应的答复。陈叶辉了解俱乐部内的运营分工，这样的答复已经可以让他满意， 点了点头后也就离开了。星星战队有了武臣的加入后，战队工会都是新上了一个台阶。武臣的枪炮师小枪也被迅速武装起来，虽然只是一身橙装，但凭武臣的水准已经可以横扫挑战赛了。多了这么一个强手，星星的挑战赛之旅更是顺利，接连提前终结比赛。网游工会方面，武臣这家伙一手操办所有工会，居然奇迹般的全都应付过来了。不得不说，这就是俱乐部工会成熟的运营机制，在这种机制建立起来以后，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的进行，并不需要管理者没日没夜的死盯着。不过这样也就是能维系正常的运作，比如抢野兔 BOSS 这种事儿，还是需要常在的管理者的。所以目前普通区的野兔 BOSS 竞争方面，隶属星星的无极工会还未能打开什么局面，倒是神之领域这边，联盟军中终于不再只是叶修他们可怜的几个人代表着一方势力了，他们手下终于也是有了兵了。依照职业装备，也从工会源流的还有新加的玩家中选了些相对好些的，组了个精英团出来。不过要说星星工会的嫡系亲信，还得数第十区。叶修的军母校在这里发家，星星工会也是出生在这里。从开始军魔校的一呼百应，到后来军魔校去了神之领域后日显颓态，再到陈果亲手打理并开始建立工会仓库，第十区的星星工会终于也是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相比起其他俱乐部工会，实力或许稍有不足，但也绝对不再是普通玩家工会可以比拟的。田七、月中眠、千城这些叶修在第十区结交到的人，现在都已是星星工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些人从神之领域推到新区开号重来，那大多都是不打算再入神之领域的。老玩家新区重来，那多半就是想凭经验在新区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但荣耀神之领域的特别设定，这种优势在新区可以保有，一进神之领域就化为乌有了。而现在又多了无极工会在第十区的力量，星星的势力变得更加壮大。田七等人已经开始清点团队，准备多点开花，积极争取全区的各种野兔 BOSS 了。这几位曾经在神之领域不过是月轮这种玩家工会中的小人物的玩家，如今在第十区那也是一方诸侯，引领着第十区最高端的玩家互动了。时间飞快，转眼间第九赛季已经过去两个半月，挑战赛已经过去了五轮半，10000多支参赛队以每轮一半的淘汰率迅速剩下数百支队伍。职业联盟方面，第九联赛第十一轮已经战罢，新赛季的格局进一步明朗。那些赛季初期锐气逼人的新人新队，随着赛季的不断深入，不同程度的都开始受到一些挫折。新人方面，以蓝雨战队的卢汉文最具代表性，近期的表现已不如早期时那般锐利，显然是各大战队都已经对他展开了研究，并有了针对性的战术和打法。但难能可贵的是，卢汉文的井喷式表现被抑制住了，但这位联盟最年轻选手的朝气却是一如既往，他的脸上似乎永远都不会出现垂头丧气的表情。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一轮比赛中，蓝雨和微草强强对撞，卢汉文更是成了赛点。由于他的率先溃败，导致了蓝雨在团队赛最终失分。但是这一场的溃败却没有人好意思指责卢汉文，因为他是在一人独对微草战队的大神王杰西和超级天才高英杰时才会瞬间打爆的。本赛季微草的双魔道学者已经成了联盟的一道新风景了， 别说卢汉文这个新秀，就是任何一位成名大神也还摸不透这新生的双职业打法。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喜爱卢汉文的记者本就准备拿这点来安慰一下卢汉文，要他不要太失落，结果却是被那些不怀好意的记者抢先发问，自然是问了卢汉文成了赛点导致比赛失利有何感想。卢汉文的脸上丝毫没有颓废，只是一本正经地回答着问题。 会发生这种事，首先我觉得是因为我的技术不够好，所以没有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再一点因为少天前辈当时跑得有点远，没能及时的给予支援。还有， 我靠，你这个混蛋小鬼居然敢把责任推卸到我的身上，你知不知道当时我可是在严格的执行战术布置，结果是对方识破了我们的意图，抓住了我们走位略有脱节的一瞬间发动了攻击。不过你这小子居然一瞬间就被他们打爆了，实在也有些太难看了。就算对方王杰西和高云杰两个人加起来年龄是你的三倍，你也不应该倒得这么快。下次记得至少要撑到让我有一次偷袭的机会，那样我们必然可以瞬间扳回局面。 卢汉文还没回答完，就已经被同在新闻台上的黄少天打断后，并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堆。 哦，听前辈这么一说，难道是我们的战术布置有问题？啊，我有这么说吗？ 黄少天虽然这样说着，但就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一起扭头望向了两人之间坐着的那位，他们蓝宇的队长于文周。于文周咳嗽了一声，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吧。 记者席上一片大眼瞪小眼，这个听起来像是选手互相推卸责任的内讧啊，可是如果真这么写的话，一定会被人笑话的吧。所有记者都有这种感觉。